蹲下来抓起郭林的头，乔家咬着牙挤出了一句话： 警官，告诉我，你后悔吗？ 这个话应该我来问你，你们这么做总会有后悔的那一天的。 简直不可思议，到现在郭林眼底竟然还能露出笑意。他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，在被更大的蛮力压在地上之后吼了一声： 你们如果肯现在放手走出这道门，还有一线生机，不然就是死路一条。 乔家看着这种笑容忍不住也笑了，他点点头： 不后悔就好。 然后下一刻他把郭林提了起来，一边用绳子绕上郭林的脖子，一边扯开了他的裤子。罗森见乔家终于开始玩真的了，满意的往后退了两步。他对男人之间这档子事儿没兴趣，不过能看见郭林被这么侮辱，他心头简直无比的畅快。乔家在感到后腰的枪离开自己之后，就这么以背对着罗森的姿势，突然用胳膊扼住身后人的脖子，然后猛力弯下腰，将罗森顺势摔了出去。这招是之前郭林教他的，如果被人从背后威胁，这个背摔是最有效的办法。乔家动手的同时，郭林引用头撞向身后男人的下巴，挣扎出一只手，抽出腰里的皮带，绕上了对方的脖子。显然罗森根本没想到乔家会突然反抗，措手不及被摔得头晕脑胀。等他挣扎着从地上起来的时候，发现乔家已经朝着门口冲过去了。连半秒钟的犹豫都没有，罗森下意识就冲郭林开了一枪，这一枪正正打在郭林的背后。郭林只是很轻的哼了一声，就直接摔倒在地上。乔家听见枪声的时候心都凉透了，他找到郭林放在门口的枪，冲进去就对着罗森开枪。他只扣了一下扳机，却有两声枪响。等他意识到另外一枪是从他背后传来的时候，他回过头就看见了杜子平。不只是杜子平，黄静也到了。 所有人听着，放下手里的武器，你们现在已经被警方包围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所有人放下武器，停在原地。 杜子平那枪是直接打中了罗森的胸口，他是当场毙命的。相比之下，乔家根本不知道自己那枪打到哪儿。黄静的喊话成功阻止了罗森那个打手的全部动作。等杜子平和乔家冲进去的时候，杜子平把罗森同伙扣在地上，戴上手铐。乔家则是扑向郭林，检查他的伤。 我操，郭林，醒醒，你没事吧？ 叫救护车！ 杜子平从外面喊了一句叫救护车，黄静也跟着跑了进来。 怎么样，郭林没事吧？ 人是他从沈军手上抢来的，这要是有个好歹，沈军估计这辈子都要跟他没完没了了。顾不上旁边还有人，乔家动作不怎么斯文的直接扯开郭林的衬衫，在确定里面确实穿着防弹衣之后，才长出一口气坐在地上。他刚才抓着郭林的时候就感觉他身上应该穿着防弹衣，幸亏是没估计错。不过就算是穿着防弹衣，罗森那枪还是开得太近了，郭林挨了一下其实是疼晕过去了。外头山路实在是难走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黄静安排杜子平先押着罗森的同伙回局里，留下两个警员等郭林清醒。至于乔家，所有人都默契的没有追问他的身份，因为他也不是警队的人，黄静对他也无从安排。他就坐在郭林旁边等他醒。刚才那枪如果罗森是冲着郭林的头打的，这哥们就劣势了。人很多时候都是面对生死的那一刻没什么感觉，只有在事后回想的时候才会后怕。乔家仔细想想，这段时间他已经在生死关头走了好几圈了，但是每一次等事情过去了，他依然会浑身发抖，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。曾经的乔家是不怕死的，对有些人来说，死其实是最轻而易举而且最简单的事情，说得不好听一点，简直就是解脱。乔家以前每天睁开眼都觉得日子过够了， 哪怕是过个马路，都希望对面有一辆车直接送自己一程算了。所以他做事很拼，耍起狠来也从来不要命。偏就是他这样的，还一直死不掉。真要说起来，乔家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舍不得死，是在暴风丢给他一把枪，让他坐掉驼子里的时候。他当时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心里头那股不甘愿、烦躁以及胆怯。他不想跟这种人打交道，也不想把小命交给那种人，因为他还有太多的事情想做。他觉得自己的日子虽然实在不怎么样，但也还算是有滋味的。他无法判定这种想法是不是因为郭林，但是在刚才他跟郭林两个人都被人掐着性命的时候，他再次感受到那股恐惧和不甘愿。如果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为了不让乔简彻底变成一个孤儿活着，那么现在他的每一天都是为了自己。他想活得更久一点，更好一点，能多点时间让他理清楚他乔家这辈子到底想抓住什么。就冲着这个，郭林也活得好好的。艾滋也好，暴风也好，罗森也好，谁都好，任何人也别想打这人的主意。这个死警察的命是他乔家的。结果郭林醒了之后，就对上了乔家这种接近凶狠的眼神。他愣了一下， 出什么事了？ 然而乔家只是看他一眼，站起来招呼那俩警察把郭林架起来送下山。所有的问题都等他俩单对单的时候再算清楚。郭林后来被送到医院拍了两张片子，幸亏没造成什么内伤。黄静后来还特地打了电话询问情况，郭林表示第一时间就可以回去报告具体的事发经过。当然，关于乔家被罗森逼着要怎么他那段，他隐了没说。不过有个人最后还是没能瞒住，就是杜子平。罗森身边那个打手是他审讯的，自然能从口供中看出乔家和郭林的关系并不是看起来那种。不过他也没将这些写进笔录里。整个行动虽然危险性极高，也出了点意外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很圆满的。陈玄的犯罪团伙到此一个没跑，死的死，关的关，对云南这边来说也算是大功一件。就是黄静总觉得稍微有点对不住郭林。 你本来还想要他的口供，这下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 当时杜子平拿枪，如果不是开在致命的地方，现在他就得给郭林盖国旗了。 关于我要问的事，我已经问过了。 郭林从头到尾也没将具体的缘由解释给黄静听，黄静也没有多问，毕竟他们跨着不同的辖区，有些事情相互影响太多不是什么好事。他不多问，但郭林还有事情要问他。 对了黄队，关于雷可人，你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给我吗？ 暴雷？这个人我们手上的资料也不多，他门路很广，人也够贪，几乎什么生意都要插一脚。之前怀疑过几起军火走私跟他有关系，但是当时他们的交易太过迅速，我没有来得及抓人，后来消停了一段时间，不算我们的重点目标，不过也在我们的建档名单上。 我怀疑他想要跟人合作，可能会有大动作。 哦，你有什么根据吗？ 黄静对这个人比较有兴趣。 暴风身边的亲信前段时间摆了一场酒席，大张旗鼓的跟雷可人结拜，我想是要借他在这边的某些门路做一些事情。 郭林之所以把这件事跟黄静明说，是希望黄静能够在云南这边配合一下，最大限度的封死雷可人和暴风连成一气。其实捣破毒品集团最怕的就是几个家族抱团在一起，这样无论是侦破的难度还是抓捕的难度都会很大。尤其是毒品如果再和军火搅和在一起，他们警方就太被动了。